涉大深论第四卷的文来解说。云何成辩机所知？何因缘故名辩机所知？世亲菩萨说，前一个问题问自摄受，就是自己应该如何了知辩机所知相。后一个问题问为他说，就是应该如何为他人说明辩机所知相。无性菩萨说，前者问所解法，就是问辩机所知相的法体是什么。后者问所示词，就是问辩机所知相的名字如何解释。无量形象亦是辩机，颠倒生相，故名辩机所知。这一句论文可以做两种解说。第一种是依王恩阳居士的解说，无量形象是辩机所缘之境，也就是所辩机是依他起相。意识辩机，意识是能辩机，也是依他起相。颠倒生相是辩机所知相，能辩机的意识缘所辩机的无量形象升起嫉妒分别，周遍嫉妒诸法的自信与差别，于是只有使我使法颠倒相升起，就成为了辩机所知相。第二种是依应顺法师的解说，无量形象是意识辩机的四意象。这个四意象从种子所生相这一方面来说，它是依他起相。可是由于无始以来虚妄熏习的力量，当四意象现起时，自然就成为引申颠倒的四意乱象。意识辩机是说意识是能辩机者，意识能够周遍嫉妒一切的境界，但是由于有无明相应，所以他在无量形象上的辩机是颠倒的，所以他是乱世。既然是世，当然也就是依他起相。颠倒生相，无量形象的乱象，在乱世意识的辩机时，就成为颠倒升起的所缘相。从升起颠倒的所缘相这一方面说，它是辩机所知相。换句话说，无量形象的乱象，它本来是种子所生的依他起性的相事，但是在我们凡夫有漏虚妄分别心的意识的辩机错误的认识中，我们不能理解它是依他起的相事，而误认为是使我使法的颠倒相，就名为辩机所知相。再简单的说，能辩机的意识辩机所辩机的无量形象，在能所交涉中就升起了颠倒的辩机所知相。